传说，就算谁能消灭了我，却夺不走我们做梦的自由。出现彩虹，失业的老人在弹着伴奏，谁露宿在街头，谁却住在皇宫，纸巾上写满了梦想，我决定要用这一生背诵。谁在等待英雄，传说自由。